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24集。这另一个人究竟是不是神棍，试试就知道了。收到消息，神棍很快就带着箱子到场了。然而可惜的是，孟千姿难得一次自信满满的推测遭遇迎头一盆冷水。人家邝美莹的血滴上了漏纹的结扣，好歹还会沸腾两下，神棍的血滴上去，那真叫个安静如鸡，如的还是死鸡。孟千姿自觉很没面子，不过很快找到了理由安慰自己。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聪明绝顶的人嘛，推测失误也很正常。 希望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神棍郁闷坏了，回房之后长吁短叹，连晚饭送过来都没心思吃。他不时挠头，见或瞅一下手机，还请江恋给支支招。 哎，小恋恋，你说要不我先让他们别来，这大老远的把人叫来，给了人家这么大一希望，这可让我怎么面对，怎么收场啊？ 你涮着人家玩呢啊？这都几天了，你那些朋友肯定快到了，你现在让人回去。 江恋咽下一口餐饭，敲了敲神棍的餐盘。 吃吧啊。吃完之后去洗个澡，老朋友见面把自己捯饬的体面点，这样即便挨打之前你至少还是人模狗样的。 神棍差点叫江恋给气死，不过话糙理不糙，要见朋友了，他怎么着也得修修蝙蝠。临睡前，神棍还拿了一条毛巾去了澡堂。所谓澡堂其实是临时开辟出来的，分男女，专攻山户，水是井里打上来的，太阳能供热，一晚上只够十来号人洗。好多山户知道这儿用水紧张，自觉排不上，也就不来这凑热闹，只是拿盆接点水擦洗，或者几张湿纸巾凑合着了事儿。这一晚澡堂挺冷清，只接待了几个山户。神棍去得晚，前几位洗时攒下来的热蒸汽都没了，神棍哆哆嗦嗦地往身上泼水，打洗发露，搓肥皂，洗完时整个浴室里便飘着一层微温的稀薄蒸汽，和昏黄的灯光互裹，迷迷蒙蒙，恍恍惚惚。神棍拿大毛巾擦拭身体，很自然地走到了墙上挂的那面理容镜前，镜子上运了很多蒸汽，许多处都模糊了，但模糊里又兼杂了几块清晰，有一块清晰的镜面映出了他小腹上的那道狭长的疤。神棍瞥了一眼，继续擦干身体，擦着擦着动作就慢了下来，他拿手抹了一把镜面上的水渍，手掌抚过的地方清晰出现了一条如同被抻长了变形的 S， 暗红色，很像胎记。电光石火间，神棍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他把大毛巾一扔，连内衣裤都顾不上穿，光脚踏拉着玉拖，把长外套一裹，一阵风一样的卷了出去，还不忘着跟看门的打招呼。 我还没完事儿呢啊，我忘带换的了，我回去拿一下。 啊，好。 抢地主。 那人正忙着在手机上打着游戏，随口应了一声，头都懒得抬。神棍一口气跑回了屋，这一趟因为来了不少增援，营地的住处颇为紧张，毡房实在是挤不下，空地上都扎了许多帐篷，但神棍他们是客，所以还是维持原样，四人共用了一间。江恋几个都已经睡下了，不过尚在半睡半醒之间。邝美莹听到动静嫌冷，懒得欠身，含糊着问了一句， 谁啊？ 我洗澡忘带东西了，我回来拿一下。 说话间，他拿起箱子，又开门出去了。江恋在被窝里翻了个身，眼皮都懒得睁，只是心里吐槽了一句：“ 啊，丢三落四的。” 回到浴室时，里头的蒸汽早散了，屋里很静，藏着秘密的那种静。神棍单膝支跪在地上，把箱子端端正正摆好，又将龙锦的衣襟敞开一线，露出心口处往下蔓延的那条胎记。然后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把小折刀，是之前从陶田那儿领的。山户的装备都是上乘的，刀身拆开，刀头尖锐锃亮，仿佛漆了日光，刀锋密布崭新绵密的磨纹。他向着胎记上的一处下刀，刀尖下去很浅，血却像是等待了很久似的，一下子胀满流出，颜色鲜亮。神棍抹了一把，擦在箱子凤凰鸾身的第一个结扣上。小游戏轻快的乐音隐约从门缝处透进来，血在箱面上翻沸作响。神棍拿出打火机，点着了血的边沿，烈火像有生命，从一侧向着另一侧卷过。然后他听到箱子深处传来咔嚓一声轻响，他重复之前的动作，第二个接口，第三个，每一次都有轻响声传来。三声响过，箱子归于沉寂，屋里安静的连呼吸声都没了，屋外也没声。那个看门的大概已经打完游戏了。神棍没有失望，他直觉这一次一定会发生些什么，他所需要的只是等待和耐心。外头的沉寂和群山的沉寂搅裹在了一起，一寸寸侵入这冰冷的浴室。突然有不知名的夜鸟低空掠过，发出怪异难听的嘎嘎声，而几乎是与此同时，那个箱盖咯噔一声开了。江恋在半夜时被响动惊醒过一次，当时他睁着惺忪的睡眼，就着昏黄的灯光，看到神棍满腹心事的躺下。他还没来得及分辨清楚那心事究竟有多浓重，神棍揪着灯绳的手往下一拽，光便没了。江恋在黑暗里同情了一把神棍，便又睡着了。有所思的关系还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他白发长须，俨然智者形象，一身老成，一脸慈祥，开解神棍：“ 没关系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“ 精炼老师，我全听你的。” 神棍仰视着他，凄苦的表情渐渐转作无限信赖。被人视为人生导师还真是怪得意的，这得意从梦里延伸到现实，延伸到江恋熟睡的唇角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忽然听到了响亮的声音：“ 喝多了。” 什么意思？我喝多了才会做这样的梦吗？ 江恋一下子惊醒了，窗外有蒙蒙亮白，天亮了。 所以刚刚那是鸡叫，但江鹊桥不是一直走喔喔喔的路线吗？而且我们鹊桥一直叫得很婉约啊，不会这么中气十足气吞山海。 这才几点啊，哪家二鸡这么没眼色。 又一声鸡叫过后，韦彪不耐烦地叹气，邝美英则把脑袋缩进睡袋里喃喃地抱怨着。只有神棍腾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愣了两秒之后，他反应过来，大吼一声：“ 嘿，是我们解放啊！” 他扯过外套，连滚带爬，像是滚下床去的，紧接着又滚出了屋。 解放？神棍曾经提过的，勇斗凶险的山鸡曹解放。 江恋一阵好奇，也没了睡意，外套一裹，麻利的下床跟了出来。才刚出门， 哎呦嘿，我们解放怎么胖成这样了？ 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山户已经起床了，正在门口帐前洗漱。西北早间多雾，淡淡的雾气笼罩着毡房和大小帐篷，也弥漫上了路面。来客就是来客，自带行程，和住客的安稳截然不同。江恋一眼就把这新到的车和人都尽收眼底。车是老车型，黑色的悍马 H2， 风尘仆仆，沧桑中带着一点雾的如诗。车顶横列了一排狩猎灯，但在这细雾里并不咄咄逼人，反向安静的眼睛。驾驶座上下来一个高大的男人，约莫30来岁，身形极挂衣服，一件普通的黑色夹克到了他的身上，顿时有型有款。人明明是在笑的，但是极偶尔的瞬间，目光会忽然的晦暗锐利。这个人大概就是罗刃。罗刃关上车门，并没有抬头看谁，只是一条手臂下意识抬起，后头刚下来的一个正穿着外套的年轻女人便很自然地靠了过去，刚好被他圈搂住。应该是梅花九娘的关门弟子穆代，温柔秀气，纤纤弱弱，一点也不像身具上乘功夫。罗刃转头看时，大概是觉得穆代的衣服没有扣好，于是缩回手，很细心地帮他扣拢领口。 得要很熟很契合，才能培养出这种自然到几乎被人忽略的默契吧。我和千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展成这样，不去言爱，但举手投足时就满意了。 车子的另一侧也站着一对男女，年纪看不大出来，估计都在25到30之间。女的一身红色羽绒衣，脸庞圆润，眉眼是那种很传统的漂亮。男的身形挺拔修长，气质偏文艺，又带着一点浪荡不羁。这多半是神棍极想撮合但一直无从下手的严红沙和13000了。听说13000也姓江，跟自己500年前是一家。果真如神棍说的那样，这两个人之间的气场有点别扭，明明很登对，不当情侣可惜，但当了好像又跟大众意义上柔情蜜意的情侣相去甚远。不过最吸引江恋眼球的还是走在最前头的那个胖子。这胖子30多岁，油光满面，体型富态，一身名牌，那架势活像前来开发大西北的暴发户。就是他亮着嗓子接了神棍的话茬。 哈哈哈哈哈，坤儿哥，他能不胖吗？作为一只中年男鸡，哈哈哈哈，中年雄性山鸡，不健身不进取，没有危机意识，整天跟一群凤子岭的乡下山鸡妹子混在一起，沉迷女色，他能有什么前途啊？ 神棍痛心地蹲下身子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江恋才看到神棍面前有一只肥嘟嘟的山鸡，毛羽极鲜艳油亮。鸡和人一样，都有适合自己的位置，在他看来，这只鸡很适合下锅。 我说解放啊，你当初也英俊过呀，你看看你现在这脖子粗的，挂个鸡盘都嫌勒得慌，你就这样自暴自弃了？ 曹解放轻蔑地瞥了神棍一眼，挪着步子，支撑着肉嘟嘟的身子从他身边绕了过去。看来这是一只高傲的鸡，没颜值可以，没身材也淡然，但断不能没有了架子。神棍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那胖子， 哎，曹胖胖，你怎么把解放带来的？你们不同路啊？ 这五个常驻丽江， 但曹解放早归隐山林，落户函谷关的凤子岭了，一南一北，山长水远。曹烟花伸手捋了捋即便长途跋涉但依然一丝不乱的发型。 哼，当年收凶简，解放也是出过力的，现在你跟我们说要彻底了结了，那这历史性的时刻还能不带解放一道经历啊？啊！ 说话间一阵急促的哦哦的声音由远及近，江恋回头看，原来是江鹊桥正一溜小跑的下坡，估计是听到动静，尤其是有同类的动静，按耐不住跑出来看热闹。他跟一干人不熟，于是直奔江恋，到江恋的脚边时也不知道是不是怯生，反常的把身体藏在江恋的裤管后，只是羞涩地探了一个脑袋出来。罗任一行倒没有太在意江恋，把他当成了看热闹的山户。倒是曹解放忽然一改之前的松垮，脖子昂了起来，身子挺了起来，连目光都凌厉起来，愣是从中年发福的身躯中努力挺出了一丝早年的英俊风采。罗任几个人都不是喜欢到处结交的，神棍知道他们的性子，也不打算主动把他们引荐给山户。再说了，时间还早，孟千姿他们都还没起床呢。不过他估摸着山户会主动过来拜访，毕竟山户不是喜欢结交有本事的人吗？而且段文熙和梅花九娘有救，四舍五入就是孟千姿和穆代有救，双方怎么着都会见个面的。三重连办身份到底不同，山户们很快腾出一间小毡房给神棍做会客室。江恋没跟进去，人家老友见面，他在边上杵着算个什么事儿呢？不过他从毡房边经过时下意识停了一会儿，听到里头笑语不绝。 哎，棍儿哥，真要收啊？这几年他让我身强体壮，力大无穷，这避火油墙那油得贼流快的，我跟他都处出感情来了。哎呦，这真要分别我可舍不得呀。 哼，曹兄，你这是什么心理啊？兄简给你点好处你就跟他讲感情了？我们中要是出个叛徒是你没跑了。 还是应该收，老在我们身体里始终不是好事。 当然应该收，不然穆代跟你孩子都不敢生，我这干妈做的有名无实啊。 再然后门帘放下，毡门带起，里头的声音就再也听不到了。江恋绕过毡房，一路走到坡上，捡了块石头坐下，看渐渐散去的薄雾，也看向了那个紧闭了房门的毡房，他觉得怪羡慕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